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 咁第二种咧就系洋葱素啦。咁啊，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显示咧，洋葱咧含咗一种名为 quercetin 嘅成分，咁啊能够令到癌变嘅细胞咧无法泵出乳酸，最终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 咁第三种咧就系粟米芯素啦。癌细胞咧独有一种酵素名为中端酶嘅，能够不断自我修复，避免老化。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种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质啦，系能够有效抑制呢个中端酶，加速佢嘅衰老过程，同埋加快呢个癌细胞灭亡嘅。 大肥案件啦，咁啊，讲讲选举啦，本身系听日出嘅，可能今日出埋佢啦，吓咁啊，台湾选举，咁啊之前做一节嘅，其实咧我就讲咗嗰个现象啫，我就冇讲话边个赢输，因为咧而家台湾嘅选民咧同以前唔同咗，以前老一脱人系蓝同绿，而喺高雄咧后生仔都系绿。个意识形态啦，但系咧，根据咗呢几年咧，即系学聪明咗，其实有得选真系好嘅。咁诶，香港选举另外一件事啦，因为佢哋都明白政党轮替咗，咁咧就一个民主过程完咗，后生嘅老一辈嘅，佢哋对一啲好多嘅事物睇法唔同咗，同埋根据呢十几廿年咧，就蓝绿嘅撕裂啊，大撕裂就真系，喂，唔系你死就我亡，跟住嗰家人咧就嗌交，即系好似我哋以前12年啊嘅选举咁啊，系啊，12年嘅香港立法会选举就系咁样。当然啦，你投票，你梗系投你自己最心目中最想有嘅、最需要嘅。咁我讲紧柯文哲先啦。柯文哲佢上一届出嚟选就基本上就是民进党支持佢。吓、啊、民进党支持。咁呢卒之呢就赢咗。咁呢到而家佢走中间路线。吓、啊、咁呢就民进党派人出嚟选，国民党亦都派人出嚟选，咁就丁守中啦。我唔讲边个人赢输，我讲呢个现象。柯文哲出嚟选，其实佢系一个比较务实啲同埋比较中间啲嘅人，佢都主张同大陆沟通。咁但系呢一次咧就民进党咧一出嚟选，咁咧就以前咧，譬如好似我哋台湾讲台湾选举啦，每一年都有澳部啊，即系叫澳部，即系嗰阵时陈菊啱出嚟选啦，就柄不知名嘅录音带啦出咗现啦吓，啊一段对话啦，后屘证实系假嘅，有陈水扁两粒子弹啦，跟住互相抹黑啦，咁啊当然啦，讲黑材料啊，国民党太多啦，咁啊民进党啊揸住啲黑材料嚟搞嚟，民进党从来都唔系真系搞台独嘅，喺我心目中系冇。只不过话议题嘅炒作令到自己得成为最大嘅得益者。佢哋只不过一个选举机器。民进党就一个选举机器。佢要选赢呢一场仗，然后就用好多唔同嘅人啊，所以澳部啊，所以好多嘅包装地下电台去攻击一啲人一啲事去抹黑去做，未必啊，但係过咗骨选赢咗就系神仙。之后就另一回事。柯文哲系零零舍舍同佢哋系唔同，咁好似呢一次啦，咁啊当然啦，民进党亦都派人出嚟，咁啊三分天下一开始知，即系话俾你听，中间嘅选民，中间嘅选民，以前系中间都冇啊，黑同白啫，即系个灰色嘅选民， 就支持咗柯文哲。咁啊，柯文哲险胜啦，险胜啦。咁啊，有啲人就即刻讲选总统啦。咁啊，到但喺呢件事度，你都睇到民进党嘅本质。有啲人成日话：哎呀，你唔选民进党啊，而家变天啊，投共啊！啊，你哋尊重人物，尤其香港好多所谓 KOL 啊，喺 Facebook 啊，唔知系讲乜噶嗰啲人。你哋咧就而家咧就唔选民进党啊，而家你选国民党食变晒腩啦，啊投共啦。啊！佢哋即刻同佢讲啊！不过你人民嘅选择，你抵死，你攞嚟嘅。你睇香港，你就知唔好讲呢啲啦。你点能够用香港同台湾类比咧？系咪啊？点可以咁样类比？台独系必然嘅，喺我心目中。你成日话你十几亿人如何如何，系嘛？中国如何如何？但系台湾本身系一个经济实体。政治样样都系，佢两千三百万人，佢真喺呢个岛生活，佢哋习惯咗佢嗰个自由民主，佢哋嗰个空气嗰个养分，点样同你统一？起码我有选票今日，你冇啊？咁啊，大陆当然啦，你话哎呀，你睇下不支持台独不得人心，唔系支持台独不得人心，所以你哋而家下台换人啦。唔好下下上纲上线，而家民进党上咗台两年，做嘅嘢同以前一样。其实民进党真系冇打拼过任何嘅经济成绩出嚟嘅，唔系因为佢哋反共对付中国，而系根本上佢哋就系一个选举机器，系咁。所以对一啲经济嘅政策上，做得真系差的。喺服务啊，同埋咧就嗰个打工啊，即系劳工法条例啊，全部咧改变咗，令到台湾人对民进党嘅厌恶。吓，有一个高票当选嘅蔡英文变咗空心菜，韩国瑜根本上都唔系。传统的国民党，吓、啊、佢叫自己做卖菜郎，卖菜郎，识打选战，识打新一代的选战，再加上佢有个女23岁，啊，其实个女比佢出名啦，我唔记得韩冰好似拍嗰段片帮韩国瑜，呢段片未剪之前，佢摆咗上去民进党总部高雄嘅选举。睇过呢条片嘅人都喊，点解喊呢？咁感动，令到好多嘅阿爸阿妈放弃绿营而去支持。其实呢段片系好重要吓、啊，我亦都话俾你听。段片讲乜嘢呢？就系讲有一个女啊，咁咧就坐火车，咁啊离开就去咗台北揾食，系嘛？就唔能够同屋企人一齐。咁呢最主要就係讲个女返嚟吓个老豆个妈呀应该唔係个妈去送车吓喺、啊、过年过节个女唔能够返屋企而喺台北打工离乡别井。虽然而家高铁好快但係都有呢个情况吓唔想啲年轻人出去打拼留喺屋企营咗个家庭温暖嘅感觉。而呢条片就帮咗韩国瑜，基本上就打赢咗呢场仗。系咪咁犀利啊？当然啦，因为佢个女咧长期都系着啲小背心，咁啊相有少少性感啦，咁样就 OK 啦。咁喺呢一次竞选总部，佢喺竞选总部喺个台嗰度同佢握手攞签名嘅人，基本上多过韩国瑜，可以做到咁样。而韩国瑜佢就话俾你听，拼经济将。而家民生上好多嘅嘢走出去，当然都系口号，系咪真系做到呢？唔知道。但系佢一当选咗之后，佢第一件事就大嗌支持九二共识，而呢个九二共识就跨过咗民进党，系原来各地嘅即系各地嘅市员直接走去同中国大陆丢。 嘅九二共识，我哋认同啦，我哋自己个体同你倾，即系我高雄市同你倾，有冇成果唔知，但系呢张选票就系因为佢做得差，因为你挡住共产党，我唔能够因为你日日口头话挡住共产党，然后我哋唔开饭，我哋唔拼经济，然后永远都系流于口号。到你下次咧一选举嘅时候，你又再讲，哎呀，即系悲情牌。以前逢系呢啲事咧，就炒作二八嘅，梗有啲人出嚟啊，喊苦喊分，因为即系台湾真系呢招系得，但系今一次系干净好多，即系除咗抹黑柯文哲之外，其实系干净咗好多。而好多基本上喺呢一次县市选举九合一呢，好多都系好干净嘅人，尤其女人系赢啊，赢到开汗啊！国民党七条女全线赢，新北啊，同埋呢个台北市啊，市议员啊，又有民进党啊，咩党派都有啦。都赢啲女仔，清新嘅面孔，俾人眼前一亮，唔系再系老气横秋。所以苏贞昌再出嚟选，其实成日话新北市老市长，老市长十几年前啦，其实嗰阵时都做得唔好，一样系新北市一屁股债啊。但系因为民进党新旧，其实佢新旧即系等于我哋好似香港嘅。民建联当然性质唔一样，其实他们换人是换得很快的，他们是有更替，譬如好像以前的施明德啊、许信良完了，跟着到陈水扁这一代啊、美丽岛事件出来，陈菊啊，跟着四大天王啊，没有了。现在四大天王做了谁？没死剩苏贞昌还出来选，是啊，其他做了什么？不停新人，那输了就输了，影响成日都话影响两年后嘅总统，其实选举系单单清，单单清，哎，梗有冇话冇，但系对于台湾选举人民呢一张票，佢哋已经系佢生活嘅一部分，佢哋选择今日。可以选择国民党，亦都庆幸佢四年之后可以，或者两年之后有权继续选民进党，或者一啲中间派务实啲嘅，譬如柯文哲或者韩国瑜呢一类人再嚟，系咪啊？即系好似韩国瑜基本上同国民党系唔啱啊，挂个牌头嘅啫啊，因为嗰阵时被贬咗去高雄，基本上就等于洗厕所、杂工吓、打杂，佢个聘上嚟。从来都不被重用，这个才是台湾现在今次选举的面貌。很多人就在说民进党输了 你们拿来的、今日、香港明日高雄、不要将你们自己看到的东西加诸人身上，因为选举真是单单清，是不是单单清。我亦都唔相信有啲人话卖台啊，共产党嘅势力啊渗透，渗透得好犀利。但系我更加唔相信台湾人争取呢一个投票权，由戒严啊到李登辉、陈水扁，跟住到呢个马英九、蔡英文，经历咗咁多。他们的公民意识是公民意识，选民意识是强的，对人民有些信心，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我也都看不到啊，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学习中，台湾人对中国共产党啊那种模式，尤其做生意上演艺界或者有交往的人，你估他们不一清二楚吗？由养鱼开始啊！投資買你嘅人，買你嘅技術，然後咧就間平間賤懟落埋你，跟住又唔使你嚟嚇、啊。龍等的故事啊，呢、這個叫係咪啊？好多人喺台灣生產咗一啲高新科技嘅環保事業，佢啲大陸人就想辦法 买咗你过去，然喺嗰边生产，然后食埋你。好似近期最新嘅，譬如好似嗰个蔗渣饮桶啦，用竹蔗做饮桶啦，呢个环保啦嘅技术啦，嗰两个年青人就入股，即系大陆有公司入股，唔肯，系咪？你睇台积电保护自己点样啊？唔系傻噶，但系只不过去到呢一个位，民进党做得差，换下人做又如何啫？因为佢哋明白，佢哋嗰张选票都仲喺佢度，所以可以排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去选。你今日唔得，你落嚟换人做做，因为四年。但系当重大议题嘅时候，佢哋一样会捍卫佢自己。应该咁样睇一件事，相对务实同埋中间路线多啲，而再唔系以前你死我活啊，系香港人到今时今日仲争取唔到民主，系香港人嘅心态有问题。所以恭喜啊呢一次嘅县市选举九合一。亦都有啲人炒作，嗱你睇下啱啱选完啫，今朝早就 6.1 级大地震啦，成个台湾就而家震散咗啦。喂，呢啲言论唔好讲啦，係咪呀？香港都感觉到啊，东涌啊都感觉到震啊，震几秒啊。吓，总唔知呢一次有选票真好咯。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